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双翼分离，这海神神装最强大的部分从唐三身上剥离，但他们也强行带走了千仞雪高达一半的太阳真火，升入半空之中。刺目的金光从唐三额头上的三叉戟烙印处爆发出来，正好照耀在手中的海神三叉戟上。与此同时，海神神装胸前的那块菱形宝石上也爆发出了一个巨大的金色漩涡，二合一黄金三叉戟重现辉煌，完全恢复到了巅峰状态。唐三的双手都握在了这巨大的黄金三叉戟之上，百万斤的重量瞬间展现。千仞雪的最后一捧太阳真火也在这一刻化为乌有，他的身体被硬生生地震飞而出。但与此同时，唐三身上的海神神装也化为点点碎片，消散于半空之中。能够将全盛状态的海神逼迫到如此地步，千仞雪也足以自豪了。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再是天使之神。蓝与红再次切换，当唐三的身体重新换回那恐怖的血色时，修罗魔剑已经化为一道惊天血红，直奔被轰飞的千仞雪追去。除了意识还清醒着，失去了太阳真火，也同样失去了天使神装的千仞雪，只能眼看着那红色的光芒在自己眼前放大。千仞雪脸上并没有绝望的神色，相反，他的神色很平静，甚至是安详。他用自己的全部力量，甚至是破碎了神位的力量，发动了那最后的一击。此时他心中默默地诉说着， 比比东，你给予了我生命，我也用我自己的生命偿还了你，我不再欠你。 血色的修罗魔剑仿佛横骨杀神降临一般，别说已经不再是神的千仞雪，就算他还是天使之神，也不可能抵挡得住修罗神这惊世的一击。 别了，比比东，别了，唐三，能够死在我一生中唯一爱过的男人手中，或许这是我最好的结局吧。 千仞雪甚至已经感受到了死亡的味道，闭上双眼，泪水顺着眼角流淌而下。 为什么？ 千仞雪并没有感受到身体被贯穿的痛苦，也没有感受到那灵魂剥离的恐惧。她猛然再次睁开双眼，却发现红色的修罗魔剑剑锋依旧指着自己，但是她却并没有贯穿自己的胸口。就在那修罗魔剑之上，已经有了一个紫黑色的身体，刺目的红色电光在那紫黑色的身体上蔓延，他那紫黑色的神装正化为一块块碎片消失不见。 不！ 也不知是哪里来了一份力量，千仞雪伸出手想去抓住那替他承受了这一剑的人，身形调转，比比东转向了千仞雪。一层柔和的光芒从他那颤抖的手上发出，承托着他与他的身体，缓缓朝着嘉陵关前的地面上坠落而去。唐三没有再追击，此时此刻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了。千仞雪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神力，他不再是天使之神，而就在修罗魔剑降临的一瞬间，比比东却替他挡住了这致命的一剑。如果是海神三叉戟，或许比比东还能凭借自己不死之身的技能来抵抗，可是此时命中他身体的却是完全克制了罗刹神力的修罗魔剑，那充满杀戮的修罗神力又岂是他能够抗衡的呢？眼看着这对母女朝地面落去，看着千仞雪眼中瞬间流露出的绝望，唐三心中竟然升起了一丝淡淡的不忍。他没有立刻追击，而是跟随着他们的身体朝地面落去。嘉陵关城头上，当大师眼看着比比东的身体被唐三发出的修罗魔剑贯穿时，脸色已经是一片惨白。正所谓爱之深则之切，不论比比东对他做过什么，在他心中这都是他第一个爱上的女人，甚至是一生中最爱的女人。 当比比东带着千仞雪落在地面上的时候，他那罗刹神装的最后一块也已经化为烟云消失不见，就连他脸上的惨绿色也在缓缓褪去。看着唐三，比比东眼中带着极其复杂的光芒，更多的是不甘，但却出奇的没有怨恨。 唐三，你赢了。 我很幸运，本来赢的应该是你们。 此时他脸上的绿色已经完全消失，面容不再狰狞，已经恢复了原本那高贵绝美的样子，只是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。 小刚曾经说过，运气本身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你是神自然看得出，我们已经再也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，修罗魔剑之下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，能不能让我再见见小刚？我有话对他说。 唐三抬头向嘉陵关城上望去，就在这时，火焰双翼在城上展开，巨大的火龙承载着大师的身体从天而降，正是柳二龙展现出自己的火龙真身，带着大师下来了。武魂帝国一边，胡列娜正在疯狂地朝这边跑过来。 老师！ 飘身落地，柳二龙重新化为了人形，扶着脚步有些踉跄的大师，依旧眼中充满敌意地看着比比东。哪怕这一生的情敌已经要死了，这份敌意也是不会改变的。 小刚， 看到大师降落在身边，比比东脸上竟然泛起了几分红晕，整个人看上去似乎精神了许多。大师看着他没有说话，但此时眼中的光芒却要比比比东更加复杂。 小刚，我化身为罗刹神的时候，是不是很丑？ 胡列娜此时终于过来了，扑倒在比比东身边，她与千仞雪都已是泪流满面。 老师，老师， 不要吵，不要打扰我和小刚。 比比东有些责怪地看了胡列娜一眼，就像是平时在教训自己学生的一位师长，他那动人的样子哪像是即将离开这个世界。胡列娜和千仞雪不禁都有些呆了，目光重新转向大师，比比东眼中流露出一丝凄然。 小刚，你是不是很恨我？虽然你不说话，我也知道是的。当初我那样伤害了你，你又怎么可能原谅我呢？但是你知道吗？你是我这一生最爱的男人。以前是，现在是，永远都是。 你撒谎！如果你真的爱他，你为什么要毁了我们蓝电霸王龙家族，杀了我们所有的亲人？ 你以为我像你那么懦弱吗？小刚被家族排斥，被家族羞辱，你不知道？你为他做过什么？你不能做的事我替小刚做了，所有敢让他痛苦的人，羞辱过他的人，我都不会放过。蓝电霸王龙家族没了，小刚的烦恼也就没了，难道不是吗？ 一边说着，比比东突然欢快地笑了起来，嘴角处紫黑色的鲜血缓缓流淌而出。 你是个疯子。 是的，我是个疯子。可是，小刚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疯吗？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是现在这个样子吗？ 当初的比比东已经死了。 是的，你说的没错，当初的比比东已经死了。早在他离开你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死了。他再也没有了以前的温柔善良，剩下的只有一颗黑暗的心，一颗充满了报复的心。小刚，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我要让你知道为什么我当初会离开你。我想这也是你一直想要知道的吧。 你别说话了，别说了。 不，我现在不说就再也没有机会说了。我必须要告诉他，同时也要告诉你。当年我和小刚彼此相爱，尽管他并不是强大的魂师，但他却拥有别人所没有的智慧。你看他现在的面庞那样僵硬，我知道是为什么，那是因为我离开他之后，他就再也不会笑了。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，星光暗淡，老师突然来了，他问我和你是什么关系。小刚，你知道的，老师是我最尊敬的人，他不但是武魂殿的教皇，同时也是他教导了我所有的知识。 千仞雪的瞳孔一阵收缩，比比东说的正是他的父亲。 所以我对老师没有隐瞒，我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告诉了他。当时老师的脸色很难看，他说我是武魂殿不世出的天才，拥有着双生武魂，绝不允许我和任何外面的男人发生感情，更不能和你们蓝殿霸王龙家族有关系。他要我永远不离开武魂殿，可我心中只有你。我便和老师争吵了起来，据理力争。我告诉他，我爱小刚，哪怕是脱离武魂殿，我也要和你在一起。老师突然疯了，他忽然一掌劈来，打晕了我。当我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却只觉得全身剧痛，身无寸缕的身体躺在武魂殿的密室之中。他那个禽兽就坐在我的身边，你知道他对我说什么吗？他对我说，哪怕是用最龌龊的方法也要将我留在武魂殿。他还对我说， 你已经不再干净，你的身体已经属于我了，你还有什么脸面和那个男人在一起？小刚，如果我不和你分开，他就会立刻杀了你。 听着比比东的话，所有人都呆住了，他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比比东话语中的那份悲凉。 那时候，我第一想到的就是死，但是我不能死，我太了解他了。如果我死了，他一定会将怒火倾泻在你身上，他会杀了你。我不得不做出绝情的样子去找你，告诉你，我和你在一起，只是为了你的那份智慧，因为只有那样，我才能保护你。我挚爱的男人， 不，这不是真的，你骗我，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 大师扑通一声跌倒在地，爱了一辈子，也恨了一辈子，就在这一切都将了结的时候，他却发现自己错了，这种感觉让他如何接受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